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志浩哥，那我姓郭，叫志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2009年从政大金融系毕业，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去报销国家，没有啦，就是扫地啦，然后吃国家的干粮这样。然后一年后我就加入学员传道会，从2010年到现在，所以我今年已经28岁，然后我有一个小孩，在地上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在妈妈的肚子里。然后我太太跟小孩这次有来，不过因为他们跟我第一次一起全家人搭普悠玛号，累死了，所以他们就在门徒之家休息这样。今天晚上就只有我过来，不过礼拜天应该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子。所以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里分享，谢谢博一哥跟慧琳姐的邀请，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被邀请来分享这主题嘛，所以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恩典，可以花很多时间来默想何西阿书。我觉得其实每一次分享的人大概都收获最多，所以如果你们很爱博一哥跟慧琳姐，你们希望他们在属灵上更多的成长，就邀请他们多分享一些他们没分享的主题，这样那他们就会被迫的不断的去学习一些他们原本没有那么多学习的这样。那刚刚唱到一首诗歌叫做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这样。我觉得很感恩，因为确实神的爱不是这么复杂这样子，神爱我们就是爱我，不需要我们用任何东西去交换他的爱。他对我们爱就是不是看我们多好，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不是看我们长得多帅多美，不是看我们对他有什么贡献，而是他爱我们，因为他决定爱我们。那我们对神的爱，你也不必要好像要带一大堆贡品这样子，很像其他宗教信仰，你就是单单的爱他，听他的话，顺服他这样，其实是简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爱也不简单，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爱不简单，因为这样子的爱爱我们到一个程度，舍下天父最爱的独生爱子。而我们对上帝的爱听起来简单，但有时候也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上帝要我们对他的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但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尽，我们可能连饭都没有。那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何西阿书主题是失恋的上帝找回劈腿的恋人，上帝用他完全的爱爱我们，或者是何西阿书的主题是上帝用完全的爱爱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背叛他。上帝就好像失恋一样，上帝就好像被劈腿一样，上帝就好像被戴绿帽一样，因为以色列人非但没有全心的爱上帝，反而爱上了别的神。所以上帝让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看到他用他极大无比的爱来挽回这劈腿这戴他绿帽的以色列人。好，那何西阿书是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小先知书。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圣经里面有先知书，有分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就是什么以赛亚书啊、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那一些。那小先知书就是从何西阿书开始，然后后面的约珥书、阿摩斯书等等的这些。那它分大跟小，不是因为何西阿比较逊，不是因为他被戴绿帽那样子，只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短。但是何西阿书跟其他的经卷一样，都是从圣灵而来，上帝赐给他们话写下来，是有上帝的权威这样子。所以就权威性而言是一样的，只是篇幅长短不一。好，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你们有读完旧约的请举个手好吗？读完旧约的 okay, 好，谢谢。你不是第一代基督徒吗？第一代基督徒读完旧约不容易，认识不少可能第二代以上的都大四毕业了，可能还有读完旧约。所以感谢主，做上帝的恩典 会 直 接是 三个月读完。哦，感谢主。对，那我想很多基督徒在经验当中会比较长，也比较喜欢读新约这样。信主开始，你就会拿到一本蓝色或一本红色皮小小的圣经，然后那个叫拿给你圣经，你就会告诉你，你可以先从一个叫什么约翰福音的开始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始读新约圣经。然后呢，可能你们中间有人是透过一本橘色的小本子认识耶稣了，那橘色小本子上面所有的经文也都是从新约圣经而来，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就会对于旧约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然后打开旧约一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哦，这什么啊，天书写一大堆，好像跟现在没有相关的规定， 然后怎么那些叫做先知的人一天到晚都在骂人，对啊，先知很爱骂人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哎，我有像他们一样这样吗？那这毒了跟我什么关系？我没有跟他一样糟，我也没有跑去庙里面拜偶像啊，我也没有乱杀人啊，我奉公守法，然后大家都说我好这样子，哎，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子？所以这可能都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的困难。所以今天的信息不但是要帮助大家多少了解何西阿书的信息是什么，我也希望让大家了解旧约跟我们这些距离旧约写成已经是几千年之后的人有关系，绝对有关系。就算你是品学兼优，就算你奉公守法，就算大家都说你好，就算你是东华的卷哥卷姐，仍然都跟你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第一个，旧约指向基督，基督不是指在新约，旧约充满了基督的影子。第二个，拜偶像属灵的淫乱，拜偶像不是只有跑到庙里面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拜偶像。那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待会我们会更多分享。第三个是公义的审判。我们常听到上帝，想到上帝就会觉得，哦，上帝好慈爱哦，啊，上帝好慈爱，上帝是爱，哦，神是爱，神爱你，很多诗歌都这样子。但是圣经里面同时也一再强调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会审判罪恶。再来第四个，上帝不但审判，他也为得罪他的人预备丰盛奇妙怜悯恩典。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祷告就是看神说话，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求的来告诉他，并且我们也告诉他我们多爱他，他有多好。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动作春流都在乎你，每天所吸的每一口空气，每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饭食，每天有我们所爱的人在我们旁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主要帮助我们借着这些你所赐的美物美事，我们就可以更体会你多爱我们，我们也因此更爱你。主要帮助我们今天透过何西阿书，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不保留以及长阔高深。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听的耳，赐给我们能够领受顺服的心，也保守孩子的口，保守我免于错误，免于骄傲。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旧约是指向基督。我们来看几段经文。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的5章39节，请姐妹帮我念出来好吗？请。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 这里的圣经指的是新约还是旧约？ 新约。 新约还是旧约？听到新跟旧这样，是旧约，因为这是约翰福音，这是主耶稣所讲。那个时候新约圣经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这里基本上你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圣经这两个字，都是指旧约圣经这样子，所以。旧约圣经也是为耶稣做见证，透过读旧约圣经，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谁，我们可以认识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再来下一段经文，请弟兄们来念好了。路加福音24章27节，请。 二七，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讲了些明白。 二七不用念了，二七是那个后来人为了阅读方便才加上去的数字。其实原本的圣经啊是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这样子。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当主耶稣他死后三天后复活之后，然后呢有一天耶稣他的门徒啊就走在路上啊，他们走，然后突然遇到一个人，不知道是谁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走过来啊，然后。就跟他们分享旧约圣经里面的内容，然后这个人其实就是耶稣，只是那时候那个门徒他没有认出，哦，这就是耶稣，没有认出来，对，但是反正很奇妙的，耶稣就向他们讲解旧约圣经的内容，然后让他们明白，然后这里说到经上指着自己，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跟耶稣有关的，耶稣向他们解释清楚。好，再来下一段，路加福音的24章44到47节，请姐妹念，请。 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好，所以这边提到 三个东西，这段经文一样是耶稣复活之后他对他的门徒所讲的。对，那这边是他的门徒应该已经认出他是耶稣。好，那旧约圣经里面包含基本上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样子，同称摩西五经，那这边指摩西律法。然后先知的书，其中也就是我们今天 要看的很会骂人的先知。那再来就是诗篇，那诗篇包含诗篇啊、箴言啊、约伯记啊、智慧书等等。好，这边提到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全本旧约圣经里头都有跟耶稣有关的，那而且这些都会应验，绝大部分应验在耶稣再来受死复活的时候，其他有些部分应验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好，那再来四十五节，我们请是弟兄，对弟兄请 照 一二三，最下面那段。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到万邦。 好，所以四十五节跟四十六这边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第四十六节到第四十七节所讲的，会是什么呢？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名传悔改赦罪道。福音，其实就是福音这样子。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而这福音是要呼召人悔改，使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而这福音不单单是在新约，同样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也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核心信息。旧约圣经里面也帮助我们了解耶稣是为人的罪而死，并且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我也要说，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讲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福音并不是说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并不是说你信耶稣就会得钻石，并不是说你信了病就会得医治等等，那一些不是福音。甚至有人会说啊，哦，信了耶稣之后，我本来心情很容易焦虑，然后但我信了之后，我就变得常常喜乐这样子。那有人会说，哦，我信耶稣之前，我家庭都常常吵来吵去啊，信耶稣之后，大家就变家庭和乐这样子。这些都是好事，都是美事，我们也肯定是上帝做，但是那一些不是福音。福音指的是这里所说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福音的核心信息。其他那些是福音所可能带来的结果，还不保证哦。信耶稣不保证你家庭关系一定会非常好，不保证。那些是你信了福音之后，上帝有可能给你的恩典，它是结果，但不是福音本身。这个我们要区分清楚，以至于当我们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的告诉人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好，所以旧约是预言新约，在旧约里面，透过摩西的律法，透过诗篇，透过先知预言，有一位拯救者，在旧约称作弥赛亚，会来为我们死，代替我们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而新约就是应验旧约的预言。所以如果你没有读过以赛亚书，你没有去看五十三章那边所讲的，你就会非常惊讶，发现那就是在讲耶稣。特别它里面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他受鞭伤所以我们得医治，因他受刑罚所以我们得平安。那不是新约才有，是旧约早就已经预言了。所以旧约的重点不是效法好人好事。往往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期待从这些历史的故事当中，从这些属灵伟人生命当中学习一些美好的品格啊、榜样啊、对神的态度等等，那些都很重要，也非常好，也很有价值，也是我们可以应该要期待去学习。但是那些不是旧约最重要的重点。旧约最重要的重点仍然是要见证基督，让我们认识基督，透过认识基督来认识这位神。好，所以这是一个前提，让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这样的前提，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读到上帝要我们告诉我们的东西。何西阿书啊，刚讲到先知就是很爱骂人这样子。好，那我要更多解释一下先知这个词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啊，上帝的代言人。我们常想到先知的时候，大家就想到啊，就是很像求神问卜一样啊，告诉你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会怎么样。 当然在圣经里面先知他有这样的功能，他会告诉你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的先知最主要的角色其实基本上是三个。第一个是指出人的罪，他代替上帝，代表上帝指出人的罪恶。第二个，他代表上帝来宣告上帝的审判。第三个，劝人悔改，代表上帝劝人悔改，以至于可以领受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所以当时何西阿这位先知他所面对的状况，就是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在拜巴利，他们不是不拜上帝哦，他们不是不敬拜上帝哦，但是他们是敬拜上帝，同时又敬拜巴利这样子。那对于基督徒信仰以外的宗教信仰来说，敬拜很多位神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说像一贯道，一贯道还会跟你说他信耶稣这样。比如说像，记得之前偶遇的时候，跟一个如来实证社 的男生聊天，他说他也信耶稣啊，对之类的。他说他也信耶稣啊，对啊。他说，我们信的那个领袖其实就是耶稣下凡这样子。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什么都信，什么都信。那这就类似当时以色列的状况，他们说他们信上帝，但同时他们也信上帝以外其他的神明，这样包括巴利。那巴利呢？这个当时很流行被崇拜的神明，他是负责掌管天气，然后负责掌管收成这样子。对，那当时都是农业社会嘛，那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会被引诱去拜这样一个掌管天气的神明。所以我们看何西阿书的二章八节跟十三节。请姐妹来念，请。 他都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上帝独一的真神所说的。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是这位真神赐给他们五谷酒和油还有金银，他却供奉巴利，他们却认为他们所领受这些好处是从巴利而来，而不是从真神而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何西阿书会写下这一些内容来警告，来责备以色列人。那在何西阿书里面，何西阿大概最被人广为熟知的就是上帝要他去娶一个淫妇。那这淫妇的意思指的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上帝告诉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妇哦，那他之后他会背叛你，他之后会小三是讲女生对不对？那男生的第三者叫什么？ 老三 老王是吧？克兄吧， 老王一定是 特殊，随便啦， 随便。 反正意思就是，上帝要何西阿去娶这样的一个女人，而这女人之后会去找克兄，会背叛何西阿，会外遇，会红杏出墙这样子。那我知道你们这人物查经这样，但是呢，如果你们阅读何西阿书，你们就会越会发现，其实何西阿书的主角不是何西阿，而是上帝，上帝他自己。上帝透过这位伤心的被戴绿帽的丈夫何西阿，来让我们了解上帝当他被他的百姓所背叛的时候，他的心也多么的伤痛，他的心也多么的愤怒，就如同一个被戴绿帽的丈夫一样。所以何西阿被妻子背叛，就如同上帝被以色列背叛。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常常用这种非常贴近我们的方式，贴近我们的语言，来让我们了解他对我们的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用这种类比。对，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类比就只是类比，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当然可以用人世间的夫妻关系来体会，这种如胶似漆的关系就如同上帝爱我们，但是他只能够体会部分，只能让我们或多或少去品尝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上帝的爱永远不是人世间的任何关系所能够比拟的，能够比拟的大概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这样，但上帝的爱是远远超过那一些。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交过男女朋友，或是像伯仪哥已经结婚了，你可以想一想，今天你所深爱的配偶，你所深爱的男朋友女朋友， 如果他爱上别人，哪怕只是他在梦中梦到跟其他的异性一起牵手拥抱亲吻，当你想到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何等的难过？我希望是啦。会不会有人说、哦、不会啊，我很博爱啊，他跟别人去没有关系、嗯、如果是的话，那可能要自身辅导。好，如果会的话，那么你可以了解上帝，当他面对他所深爱的以色列人，包括他所深爱的我们，我们有任何一丝一毫对上帝爱不是这么忠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能够略略去体会上帝有多么的伤心。好，所以一章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是因为这地大行淫乱，属灵上的淫乱 spiritual adultery， 离弃了上帝，所以上帝才透过何西阿娶淫妇来说明这个罪是多么的可恶，多么的令上帝伤心。然后不但如此，上帝他让何西阿跟这个歌蔑，就是这位会背叛何西阿的女子所生的孩子，取了一些非常怪的名字，这样子，老大叫耶斯列啊，这个都是希伯来文这样子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啊，通常少少几个字却可以代表一整串的意思。老大叫耶斯列，这代表什么了？代表上帝要使以色列国消灭。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名字可以代表那么多意思。老二叫罗路阿玛，代表上帝不再怜悯赦免以色列人。老三叫罗阿米，代表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神。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如果你以后有小孩，你帮他取一个名字，比如说你叫成燕，对不对？以后你的小孩叫做马英九，不要骂台湾之类的。我、哦、没有政治立场，我只是随便想这样子。对，所以上帝透过这些孩子的名字，要让这些读何西阿书的人可以了解以色列人如此的拜巴利，得罪上帝，远离上帝，背叛上帝，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最严重的审判莫过于老三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上帝弃绝以色列人。本来上帝跟他们立约，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上帝的子民，但上帝今天说，我不是你们的神，你们也不是我的子民，整个断绝的关系，这是最严厉的审判。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必定对罪恶带来审判。今天上帝他不只是慈爱的，上帝的属性不只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公义与慈爱同时都是上帝的属性，不相冲突。就如同今天一个法官，他无论再怎么同情正洁，他无论再怎么爱正洁，他都必须对他做出公正的判决，就是让他去坐牢，甚至判他死刑这样子。他不能够说，正杰，我好爱你，我好同情你，所以你今天只要做100个劳动时数，然后你只要在我的面前，在我面前说100次我知道错了，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这样的法官会不会称为恐龙法官？当然法官的例子不能够完全比拟上帝，但是这要让大家了解，上帝是公义的，他不只是慈爱的，所以他必须让罪恶付出代价，否则他就不是公义的。如果上帝不是公义的，他就不配被称为上帝。那何西阿书整卷书里面啊，何西阿骂人的莫过于就指出这以色列的罪。那他们最大的罪就是拜偶像，这也是其他的罪的根源，重罪万罪的根源其实就是拜偶像，不单单敬拜真神，而是去拜偶像。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请弟兄来念，我们一起念你们念好了，请，就二章五节。 他们的母亲行了一半，还有他们的母亲做了如此的事，因为他说， 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落在念，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增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当你们在读何西阿书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这到底上帝是到底何西阿是在说以色列人得罪上帝，还是在说他老婆得罪他这样？特别是第二章，你会觉得有点 confused， 有点混乱这样。那没有关系，这正常的，因为何西阿书 上帝就是透过这种人世间的关系，夫妻关系来表达，就是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这样的。所以都有，其实都有。第二章他一方面，何西阿应该是在跟他的儿女们说，你们的母亲背叛了我，你们的母亲做了可羞耻的事。但同时，当何西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是在责备以色列人背叛了上帝。所以以色列人怎么背叛上帝呢？上帝赐给他们一切，他们所能够有饼有水有羊毛有麻有油，他们生活一切的所需，能够支持他们供应他们生活，都是上帝给的。但是他们却说这是巴力给的，是别的神给的。就好像一个丈夫尽心尽力的爱他的妻子，保护他的妻子，赚钱供应他的妻子一切需要，但是他的妻子却跟别的男人跑了，然后还一直跟他这个客兄频频道谢，说我、谢谢你给我这，谢谢你给我钱，谢谢你给我饭吃等等的。非但没有感谢他的丈夫，反而去感谢那位情妇。这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所以四章十二节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心淫离弃神，不守约束。然后十章一节更是变本加厉，他说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出美丽的柱像。这样子，上帝给他们许多的赐福，让他们丰收，让他们土地肥美，但是他们却用这些丰盛的资源把偶像盖得越大，把那个神柱盖得越高。这样子，好，以何西阿所责备以色列人，不但是以色列人，其实也是现今的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我们。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请姐妹来念，请。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好，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知不知道神存在？点头，知道。所以有些人会说，我不知道神存在啊，对吗？应该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吧？ 哪一种人？ 就是说我不知道神存在啊，或者我不知道神存不存在这样子，应该有吧？还是你们身边的所有人 理工学那种 人之类的？对啊，理工学、文学、哲学之类的，对，都会遇到嘛，对不对？好，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存在。那为什么人会知道神存在呢？从经文来看，为什么？没有陷阱，就是从经文本身来观察。不要觉得讲员问的问题都一定有陷阱。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是神如何向他们显明？你直接念出圣经的答案，这样子，好，是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位神，我们眼睛不能见，但是神已经借着他手里所造的万物，这奇妙的创造，向我们显明他是存在的。不但是存在，也向我们显明他是永恒的，而且是全能的。神的永能和神性，他是神，而且他永恒 ，is eternity, is power, 都借着他手里所造的万物向我们显明。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有借口说，哦，神啊，你不存在，因为神已经把这些线索摆放在他所创造的世界当中，也摆放在人的心中，叫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有借口说，神，我不知道你存在。好，那人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存在，那人，但是人如何对待神呢？一样从经文观察。二十一节之后，够清楚了吧？知道答案就可以讲，没有那么可怕。对， 这才有互动啊，才有思考的机会，不然都我在讲，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放空。所以人就是人知道有神，但却如何对待神呢？假装没看到，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没有把他当作神来尊崇他、感谢他、对待他，这就有点像永阳只有一个爸爸，对不对？我意思说现在啊，就是伯夷哥是永阳的爸爸这样子。好，那如果永阳假设看到伯夷哥就说：“你不是我爸，志浩哥才是我爸。”伯夷哥已经气炸了，这样子说。你爸给你付学费，让你可以吃八方云集，你竟然叫志豪哥爸爸。好，我讲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多少了解，人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敬拜真神，不把神当作神，反而去敬拜那一些仿佛必朽坏人和飞禽，把这些人和动物当作神来敬拜的罪恶，其实就好比像一个孩子，他不认他自己的父亲。但假设他的父亲对他很好，这样不是家暴那些，不要用这个例子，不要用这些例外来曲解我的例子。我例子重点只有一个，大家可以了解。人知道有神，却不按照神所当得来敬拜他、感谢他、对待，这就是拜偶像。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又没有像他这样，我也没有跑去庙里面去拜神，我也没有拜巴利啊这样子，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子觉得跟我很无感。偶像。不一定是实体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有可能产生许多的偶像。神学家加尔文他说，人心就是一座制造偶像的工厂。不要怀疑，真的，我们的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都是罪恶的，都是败坏的。我们知道要爱神，但是我们常常不爱神。任何的人事物，只要你把它看得比上帝还要重要，它就成为你的偶像。任何人事物，只要你希望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喜乐满足，多过于你想从上帝身上得到喜乐满足，他就成为你的偶像。任何人事物，只要你说我没有这个我就活不下去，他就成为你的偶像。任何的人事物，只要你追求他、爱慕他多过于上帝他自己，他就成为你的偶像。偶像不必要一定在庙里面，偶像不必要一定是雕刻出来好像人或动物一样，任何你真爱他过于上帝他自己的，他就成为你的偶像。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你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heart. 还有一个忘记什么， All your heart, all。所以其实你的全心，上帝要的是你的全部，而不是部分这样子。很多人会说，信仰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因为部分。God should not be part of your life. God should be all of your life. 上帝应该是你的一切，应该是你最爱的，应该是你所全心追求渴求的。任何人事物，哪怕只是窃夺了一点你对上帝的爱，他都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何西阿书或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先知很严厉，但是他的严厉跟你我都有关系，是让我们省察我们内心的罪恶。不要觉得以色列过去所犯的罪跟你就无干，有关系，一定有关系。他们所犯的罪你也会犯，只是犯出来的形式不一定一样这样子。你可以思想，对你来说，你会不会把未来的成就当作你的上帝？你为你未来的成就感到忧虑，好像我如果没有做到什么程度，领到多少的薪水，进到哪一间公司，我都觉得好忧虑愁烦。你不相信上帝他自己能够成为你最大的保障跟满足，这时候你的成就成为你的偶像。偶像不一定是那些烂东西哦，任何好东西，上帝所给的好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服事好不好？好啊，站在台上带大家唱诗歌敬拜神好不好？好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不是说圣灵啊，只是刚好今天带敬拜这样，我就说我吧。好，不要说带敬拜，我说在台上讲信息。如果今天对我来说，在台上讲信息，我所追求的是别人对我的赞美肯定，我所追求的是可以站在人前的成就感，而不是单单为了 使人得益处，不是单单为了让上帝的名被荣耀，那么这就成为我的偶像，成就感成为我的偶像，在台上的服事成为我的偶像。服事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服事的果效会不会有时候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希望看到一些美好的果效，希望看到好多人信主，希望看到好多人生命成长，这些都是美事。但是当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开始抱怨神、埋怨神，觉得神不公平？这时候服事的结果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没有单单以这位神他自己来作为你最大的满足。你所爱的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有可能。比方说，有些弟兄姐妹他真的非常爱家人，他跟家人关系非常好，他是第一代基督徒，他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那么有些时候，这样的第一代基督徒他可能会因为跟家人关系太好了，所以可能就因为这样就不去教会，或是可能因为这样家人要求他拿香拜拜，他就妥协了，因为他觉得太爱家人，不希望家人伤心。这样，这时候某个程度是把家人当作偶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省察到底有哪一些人事物不知不觉或是有知有觉的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窃夺了只有上帝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那样子的爱。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罪是虚假的认罪。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的七章十四节。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愁苦心酒聚集，仍然背逆我。 怎么只听到女生的声音？ 不是女生的声音 啊，我说一起啦，我们讲没关系啦，都没关系。所以如果你读何西阿书里面，上帝也常常宣告他的审判，就是包含一些刑罚这样子，那包含他们会被其他民族的人给攻打给欺负这样，其中也包含亚述人。对，上帝是会透过一些 physical punishment 来管教他的百姓，来提醒他的百姓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的这样子。但是这边清楚说到，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他们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那个在床上呼嚎的意思，指的应该是他们在床上，他们不是睡觉，睡觉呼嚎打我。床上呼嚎的意思应该指的是，它的原文指的应该是说，在床上他们透过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有点类似像鸡童这样子，企图想要透过这种宗教仪式，好让他们所拜的神明来赐福他们。然后他们受到上帝的管教之后，他们并没有诚心的哀求上帝，并没有真心的悔改，乃是他们所在意的是这些五谷新酒，然后最后一句说仍然悖逆上帝。所以我们也会犯这样的罪，让我们一起省察。我们有时候犯罪之后，我们会觉得痛苦难过，但是我们是真心的觉得我们得罪了上帝，伤害了上帝的心吗？还是其实我们只是觉得犯罪带来的后果让我们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才一次一次说过抱歉上帝，希望上帝可以把犯罪的痛苦挪去。我自己就常经历到这样的罪恶。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吵架是我的错这样子，然后我急着跟她道歉，我会想要赶快跟她和好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心里知道，我想要跟她道歉跟她和好，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出于爱她，而是因为我觉得哦，吵架好痛苦哦，家里气氛好糟这样子，所以赶快和好，好让气氛不会那么糟，我可以舒服一点。所以其实到头来，我对她的道歉跟认错不是因为我爱她，而是因为我比较爱我自己这样子。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罪悔改也是出于我们比较爱自己，而不是真的爱这位上帝呢？比方说，我想对大学生来讲，常常我们会悔恨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好废，我浪费了好多时间，不管是打 FB 也好，上网也好，等等都是。那这种不节制的使用网络是罪，对吧？那我们会跟哦主啊赦免我，哦我今天又浪费时间又耍废了这样子。扪心自问，你真的是因为你觉得你得罪了这位给你时间的上帝，你觉得没有好好为他忠心吗？还是你觉得浪费时间 feel 很差，让你觉得很空虚，让你觉得自我感觉很不良好呢？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没有说任何人。前者是 God-centered repentance, God-centered sorrow, 以神为中心的忧伤，以神为中心的悔感，但后者是 self-centered sorrow and repentance, 是自我为中心的忧伤跟悔感，并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是掺杂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阅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越看见上帝在意的是我们对他的心，上帝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回转归向他，而不只是想要趋吉避凶。悔改的目的不只是想要挪去那些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而是我们真心的不想要伤害上帝的心。就有点像一个孩子， 他做错事情让爸爸生气，爸爸对不起，有一句没讲出来，这样你才不会扣我零用钱，还是爸爸对不起，因为我知道你伤心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当儿女应该都可以了解，你如果真的爱你父母，你跟他道歉的时候，应该是你不希望他伤心，而不是只是好像你得罪他，然后所以会让你少掉一些好处这样子。当我们的认罪是如此的虚假，不是真的为了上帝，而只是为了我们好处的时候，这样子的认罪仍然是以拜偶像的前提出发，因为你真正爱的不是上帝，而是那一些好处。只是因为你今天犯罪而失去那些好处，所以你真正想要的不是上帝的心，而是那些好处。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何西阿书里面提到的罪非常多，但是我就只列举这三个。第三个是轻看上帝的话，不认识上帝，因为轻看神的话，拒绝神的话，而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认识。好。我们请弟兄来念这两节经文，四章一节跟六节，请。 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像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好，前面念八章十二节。 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 我问一个问题，有谁已经读过何西阿书了？整卷？你不是全部读完吗？应该有吧？ 他没有收到 几本。啊？有的举个手好吗？有的举个手好。就是何西阿书这一卷书，有读完的请举个手。你有？好 ，OK。好，谢谢。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他了解的程度。对，因为何西阿书十四章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举出这些经文，让你们念的过程可以多少熟悉到底他在讲什么这样子。好，所以这里提到无人认识神，然后对神缺乏知识会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六节的前半，灭亡。是的，灭亡。然后四章六节，其实何西阿在责备一种人，叫做祭司。祭司简单讲啦，就是今天你可以理解成牧师或教会的牧师或传道，那一些就是那一些在台上讲话的那些教会领袖这样子。当时旧约他们就叫大祭司，大祭司负责以色列人的敬拜啊，也负责教导他们神的律法这样子。何西阿在责备这些祭司，他们忽略，他们忘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也没有好好的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律法，以至于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缺乏对上帝的认识，然后走向灭亡。缺乏对上帝的认识是会使人走向灭亡。好，那大家不要紧张，我这意思并不是说哦，你今天读圣经只读过不到一次你就会灭亡，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指的是说，我们要能够信上帝的前提是我们要认识上帝。所以罗马书的第十章那里说，信道从什么而来？听道而来。听道从从传道而来，从基督的话而来，这样子。那听到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基督的话其实指的就是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也就是真理这样子。你要从神的话来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必须从神的话来认识这位神，以至于你才有可能相信这位神。信心跟认识是不冲突的，信心跟理性是不冲突的。唯有你用理性靠着圣灵的帮助，你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你才有可能信他。所以一个完全对上帝没有知识的人，他就不可能相信神，因为不信神他就走向灭亡。所以这里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就是轻看忽略上帝的律法。上帝为他们写了律法万条，但是他们却以为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想在座各位当然理论上希望是真的，实际上不会像当年以色列如此轻看神的话，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得救，理论上应该不会。我们在学院我们都会用一本橘色小册子，里面都会有所谓的得救确据。应该你今天会坐在这里，除了新朋友，除了、今天来那个什么服务学程的同学之外，其他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应该理论上应该是确认自己得救这样。但是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罪性常常让我们掩耳不想听上帝的话。在提摩太后书应该是第四章里面就说，时候将到，然后人必耳朵发痒，掩耳不听神的真理，反而转头去听那一些虚渺的东西。我们的本性是不喜欢听神的话的，我们的本性是倾向远离神、拒绝神，因为神的话就会定罪我们，神的话会告诉我们我们错了，我们有罪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去奔向上帝，祈求他的怜悯跟帮助。但是我们的本性当然不喜欢被定罪，当然不喜欢听这些不好听的。但是圣经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你会被光照的，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邪恶败坏。那但是这是感谢神的，唯有当你知道自己多么的邪恶败坏，你才会发现上帝有多么的爱你，因为他让他儿子耶稣为你的罪而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省察自己，我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什么呢？每一次主日讲道的时候，不管讲员讲的好或不好，反正至少他不是异端，你对主日讲道不管讲员的口才怎么样，我一个口才很好，你的态度是感谢主，今天主啊，求你帮助我从你的话语中领受从你而来的知识，还是你会觉得啊，又来了，又要碎碎念，又要说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开始学习传福音、造就门徒。对你来说，你的造就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会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说的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不是凡我所吩咐你们 30%20%， 而是一切都要教训门徒遵守。这是大使命，这是门徒造就。真正的门徒造就是要教导门徒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不但是教导他们认识，更是要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能够遵行。所以你的小组有多看重神的话语，就会决定你的门徒有多么愿意遵行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对你来说，小组里头你看重神的话吗？你觉得神的话很重要吗？还是你觉得神的话可有可无？还是你甚至觉得哦，查经花时间好无聊好枯燥这样，所以聊聊天巴蒂巴蒂麻吉麻吉这样比较好。聊天建立关系那都非常好，非常重要，也不可取代，但是神的话更不可取代。我们这些造就者，我们这些造就别人的人，我们这些身为传道或牧师的人，我们都是有错有误，我们都是会犯罪、会软弱、会错误的。但是神的话不会错。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话成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唯有透过神的话，我们才能更认识神；唯有更认识神，你才能更爱神，对神的信心更增加。圣经上啊，应该是提摩太后书，忘记第一章了。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不是人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是那位绝对不会错误，而且是非常爱你的神要对你说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一切教训、督责、教导人归正、使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一切属神的人装备好，得以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能够叫我们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能够叫一切属神的人装备好。所以圣经是完全的，是足够的。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如果你希望你更爱神，你不可以离弃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今天你们未必成为圣经的专家，你们未必读过神学院，那些都没有关系。但重点是你愿意渴慕神的话吗？你有没有发现你非常需要神的话？你有多需要吃饭？那么你需要神的话的程度就是加无数倍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所犯的第三个罪，而第三个罪跟第一个罪也是息息相关的。当人越轻看神的话，对神的话冷淡的时候， 他就离神越远。他离神越远的时候，他都会离偶像更近，没有中立的。你不要嘛是敬拜偶像，要嘛敬拜真神。如果你少敬拜一点真神，你就是多敬拜一点偶像。唯有神的话能够光照你，使你越来越回转归向真神。好，第三个我们讲到公义的审判。当以色列人这样犯罪的时候，我们讲到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会审判。有几个审判，第一个总不满足。好，那请姐妹来念第一节。 吃却不得饱，吸引而不得地厚，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 他们吃却不得饱，他们自以为靠着巴力他们可以非常的满足，他们自以为巴力是供应他们一切的，但是何西阿书却让我们看见他们吃却不得饱。那这边我想讲了，我想他讲的应该不是指 physically 指真的肚子会不会饱会不会饿这样子，他这边讲的应该是属灵上的，唯有那位全能的真神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真神以外任何人事物包括偶像都只能够带给人暂时的满足，一时的满足，却不是永远的满足。不信你可以想想看，你打电动，特别是男生，你打电动的时候常常告诉我打半个小时就好，半个小时就好，但通常打完之后大概三个小时，非常的悔恨。这样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别的东西，这样子 韩剧 看半个小时就好了，结果三个小时。对，那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必然加增。这话是真的，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带给你的满足如同真神所带给你的满足一样。好，再来第二个理由，人会不满足原因是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所说的。弟兄请念，请。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 是 的人 是 当 时，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字体不够大是不是？ 太 记仇， 斗 点斗了几位。是吗？哦，好。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拜偶像的人，他们不但知道神存在，他们也知道上帝是会审判的。他们内心深处知道上帝判定这样人是当死的。任何人，即使他不是以色列人，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旧约圣经，但是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是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也就是良心。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每一个人的良心都知道他们得罪了神，都知道上帝会审判他们。所以当人持续的拜偶像，想要从偶像身上去抓满足得满足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是恐惧的，他们内心深处仍然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平安。唯有当你能够跟这位爱你的神建立关系，真的跟他和好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真正的满足跟平安。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信我的要从他的腹中涌流出河水。那这是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说信耶稣的人他能够有极大的满足。然后耶稣也说，我所给的水是让你喝了就不会再渴的。你所喝的这些水，普通的水是喝了又会再渴，但是从耶稣而来那生命的活水是喝了就永远不会再渴。唯有耶稣能够使你得到最大的满足，其他人事物都不行。再来第二个，在神的愤怒之下，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己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他们出去，不再怜爱他们，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所以人犯罪的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结果，就是在神的愤怒之下而神憎恶他们。所以神是爱没有错，但神也是公义的，神的愤怒是他因着他公义的本性对罪所带来的自然的反应。就像一个有洁癖的女生看到蟑螂就会很自然的啊，他如果有洁癖，他看到蟑螂还就蟑螂可爱，摸摸摸摸，怪怪的嘛。就像一个今天要结婚的新娘子，她的白纱不小心割到那个摩托车的机油这样子，她一定会觉得很恶烂啊，她一定会觉得很失望这样子。 对，我用这个比喻也是比喻这样，让大家了解对上帝来说，罪有多么令他的痛恨跟反感。如果你本来就很讨厌蟑螂，那么你有多讨厌蟑螂，你就可以多少去想象上帝有多么的恨恶罪恶。因此上帝的愤怒是他公义的本性对罪所带来最自然不过的反应。那这不但是旧约讲，新约也讲，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二章五到六节说，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在，显他公义审判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才第二章哦，就第一章就讲到愤怒这样子。我们往往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让人尽可能的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四律的第一律就说神爱你，并且将你的为你的人生生命有一个背不出来，就是这样，为你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样讲很好，没有问题，这样子。但是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神的爱？前提是他要先体会，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是在神的震怒之下，而神将我们从他的震怒之下拯救出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上帝有多么爱我们。这待会会更多的讲。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某个程度我们需要让人了解犯罪的后果。我们不只是跟人说，哦，你有罪，所以罪就是让你生活一团乱啊，然后让你过得很惨啊等等的，这些好像很可怜。对啦，很可怜，没有错。但是另外角度想， 他有罪，他也不一定会生活很混乱啊。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生活也是过得非常好，生活也是过得非常惬意，甚至比我们这些基督徒过得都还要好，时间管理比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还要好。这当然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错，这样子。有些人上帝就是给他特别的恩典，非基督徒，让他即使没有信靠上帝，他仍然有非常美好的品格跟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让人了解罪所带来的后果，不单单只是那些生活的不方便而已，那些也不一定会有。罪所带来最严重最可怕的后果在于人会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走向灭亡，面对上帝的审判，以至于人才会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需要信耶稣不是因为想要得钻石，信耶稣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需要被拯救，这才是最重要的。再来第三个，里面提到的是被上帝任凭。五章四节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拜偶像的罪不但是使他们远离神，也让他们不能够归向神。那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他先说到拜偶像，然后二十四节请姐妹来念，请。 所以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所以注意那个所以，这是因果关系。上面讲到是人用假神取代真神，用偶像取代真神，然后下面讲所以，因为所以蟑螂蚂蚁，因为人拜偶像，因为人没有把真神当作真神，所以上帝就任凭他们逞自己心里的情欲，就是他们的罪，任凭他们去行他们所要行的恶，这样子。人去犯罪，继续不断的犯罪，远离神，某个程度是上帝的审判，上帝任凭人这样。好，再来第四个审判是被掳跟亡国。我相信大家，如果你读过旧约，你都可以了解以色列北国，他被亚述人灭掉了。然后以色列的南国就是犹大被巴比伦灭掉，那都是上帝的审判。上帝让他们被审判，所以被亡国，然后四散流落各方，被掳到外邦去这样子。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会觉得有点遥远这样子啊。我现在台湾，难道台湾就会因此被统一、被亡国，然后大家都要去当外劳吗？是这样吗？好像也不是啊。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绝对有关系。我们必须从旧约那一些啊。肉身上的刑罚，肉身上的审判，还有像这个是国家的灭亡，国家的被掳，连接到新约里头，看见我们是在属灵上也是做罪的奴仆，在属灵上我们是罪魔鬼的奴隶，在属灵上我们也是好像亡国一样的。所以罗马书六章十六节黄色字体，我念黄色字体，他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然后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也是黄色字体，他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所有人只要 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信上帝、爱上帝，我们没有得救，那么我们就是在罪的辖制掌控当中，我们是做罪恶的奴仆，因为我们就是喜欢犯罪，喜欢得罪神，喜欢远离神，然后我们也是做撒旦魔鬼的奴隶。以弗所说的，我们是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邪灵，就是撒旦魔鬼，他要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当然也是出于我们的邪恶，我们就去得罪神这样子。所以有关系，当你看到旧约那些王国被掳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自己，你今天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其实你比那些以色列人还要凄惨，因为你是做罪的奴隶，做魔鬼的奴隶，然后走向灭亡。好，讲这么多审判听起来很沉重很严肃，但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唯有真的认识到人的罪有多么的可怕，罪的后果有多么的严厉，人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明白上帝的恩典怜悯有多么大。就好像一个医生，当他诊断出一个病人癌症，他要怎么让这个病人愿意接受治疗呢？是跟他说，哦，其实你没事，你只是小感冒而已，没问题的，是这样吗？那这样医生是庸医，他会被吊销执照。一个尽责有医德的医师应该说，你癌症了，你如果不治疗你会死人的，从今天开始你要接受化疗，以至于这个病人才有机会得到医治。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给人的人来说，我们如果真的希望人认识上帝的爱，我们需要让人认识自己的罪有多么的得罪神，需要让人认识罪的后果有多么的可怕。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需要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是走向灭亡，走向地狱，以至于我们才会知道为什么需要信耶稣。信耶稣不单单只是让你生活变得更好，甚至没有保证的。圣经甚至保证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有苦难，凡立志在世尽显度日的都必受逼迫。然后我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是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所说的。所以圣经保证我们是会为主受苦的，这样的信耶稣没有保证你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有可能但不一定，但你保证会受苦。但是信耶稣却保证你能够免去那最大的苦难，就是上帝的震怒、咒诅、刑罚，这是最重要的。何西阿书里面用几种方式来表达上帝对于得罪他的人，对于那些在属灵上行淫乱去讨客凶的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有多么大的恩典跟怜悯是赐给我们。特别上帝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第一个，丈夫买赎妻子。何西阿他的太太大概是远离他的丈夫之后，他就跑去做人家奴隶，这样他去跟人家搞淫乱，后来变成人家奴隶，所以上帝才用把他买回来归我这样子的 image picture 来描述上帝也是如此的买赎。所以三章一节这里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指的不是别人，就是他原本的妻子，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这可能葡萄饼指的不是义美，是那个可能指的是他们拿来敬拜假神的一种方式，拜假神的一种供物这样子。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又把夫妻关系跟以色列人跟上帝关系搅在一起，这样子是混在一起的。好，我们因为犯罪得罪神的缘故，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就欠上帝，欠上帝的刑罚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得救，我们需要被买赎，因为我们欠上帝。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好，你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旧约要杀牛杀羊搞得这么血腥这样子，然后好像我们今天敬拜也要去菜市场，然后买一些动物让来杀杀敬拜神，然后再唱你是我天主之类的。我们现在不用，那为什么旧约要这样呢？旧约那些杀牛杀羊流出血来，目的一样是要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旧约透过杀牛杀羊杀鸽子的流出血来，来代表如果罪要得到赦免就需要流血。牛羊动物本身的血没有办法赦罪，但是牛羊动物的血是要让他们可以了解有一位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的罪流出他的血，以至于可以买赎我们，以至于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恶，这样。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这里才说，我们是借，不是鸡血，不是鸭血，不是牛血， 不是志浩哥的血，不是博弈哥的血，不是血库的血，而是耶稣基督神的爱子的血，我们才得以得蒙救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们之所以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上帝，之所以你们今天可以得救，你们可以不用走向灭亡，不用下地狱，是因为耶稣为你流血，他付上了他的生命，使你免于走向灭亡，他为你流血，好叫你不用走向地狱。这样的爱使你感动吗？耶稣的血希望不是像番茄汁一样可有可无，而是你可以打从心里的感谢他，敬拜他。主啊，若不是你为我流血，我就死定了。感谢你，如同一个丈夫买赎做奴隶的妻子，上帝也是用他儿子的血买赎我们，免做罪的奴仆。第二个，我们逃避神的愤怒和咒诅。十章八节，俄西阿书这里说，伯雅文的秋坛，秋坛是干嘛用的？秋坛是他们拿来敬拜巴利、敬拜假神的地方，叫秋坛，就是以色列人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犁棘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当你们看到荆棘和犁棘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似曾相似，有点熟悉？先不要偷看下面，刚好跟你们讲，看有没有看荆棘和犁棘，有没有印象中哪边曾经出现？都讲了嘛，创世纪啊，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当亚当夏娃得罪神堕落之后，上帝就使咒诅临到他们，不但临到他们，也临到他们本来所赖以为生的土地。土地本来他们不用什么耕种就可以，不用种瓜就有瓜，不用种果就有果，什么都有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堕落之后，连地都受了咒诅，所以就长出荆棘和犁棘，然后没有办法自动产生出这么多的丰收，他们需要汗流浃背才得以糊口。所以荆棘和犁棘是代表上帝对人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咒诅，所带来的咒诅。所以在这边他把秋坛跟荆棘犁棘放在一起，是代表上帝对罪的愤怒和咒诅。然后下面这里的他们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大山说，对小山说，疯了是不是？干嘛对山说话？这意思在于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体会到上帝是愤怒的，上帝的咒诅要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心里害怕到一个程度，他们觉得旁边有什么东西就向他求救了，旁边有大山有小山帮助我，不要让我，不要让神的愤怒临到我身上，这样子，他们有这样的惧怕。好，那这代表什么呢？真正能够使我们脱离神的震怒和咒诅的，不是任何的人事物，不是大山，不是小山，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的道德，不是你的善行，你做得再好你都不完全，你做得再好你都仍然有罪，你都仍然是在上帝的咒诅神震怒之下。唯一能够使你逃避地狱的烈火，唯一能够使你逃避上帝的震怒刑罚审判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请。 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耶稣代替我们受咒诅，耶稣不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才上十字架，耶稣不是因为犯了律法任何一条才被钉死，他会死只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犯罪，他代替我们承受犯罪的后果。我们犯罪，我们当受咒诅，但他却代替我们承受咒诅。教会的牧师常常在主日结束之后会做祝祷，这样子常见的祝祷是这样：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交通感恩常与我们同在。然后有时候会听到一种比较不常见的版本，好像是可能是历代志吧，会说愿神的脸，愿神向你扬脸，愿神光照你，愿神赐福你。你知道神为什么能够赐福你这个罪人吗？你知道神为什么能够向你这个罪人扬脸吗？你知道神为什么能够赐福你这个罪人吗？因为他拒绝他的儿子耶稣，因为他咒诅他的儿子耶稣，所以他才能够赐福你，所以他才能够向你扬脸。因为耶稣代替你一切原本所该承受的，而你所不配得的，透过耶稣上帝给的，就是那奇妙无比的救恩。 再来最后一个 picture， 就是上帝他再次的娶以色列为妻。上帝跟以色列原本是立约的，上帝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也做他们的子，但是有前提，就是以色列必须要听话，遵守上帝跟他们的约定，遵守上帝的命令。但只要他们不愿意遵守，离弃了神，那么上帝就会远离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但是上帝的恩典比审判更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如同一个被戴绿帽的丈夫，他的妻子远离他，但是这个丈夫愿意花尽一切的代价，千里迢迢的付上赎价，把他的妻子找回来，重新和他结婚，重新归给他。同样，这也是上帝对你我极大无比的爱。我们原本都是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但上帝却愿意用这样的爱挽回我。十四节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是伤痕累累的，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是受咒诅的，我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上帝竟然愿意温柔的来劝导我们，带领我们到旷野，对我们说安慰的话。就如同主耶稣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就必得着安息。这段经文常被应用在哦，考试压力好大，所以来来来，耶稣在这里，来就是来耶稣面前，你就可以卸下一些重担。但是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其实他是在讲人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罪恶当中，无论你嘴巴怎么讲，其实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罪压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我们的良心不断的谴责我们是该死的，但是耶稣却愿意柔声的呼唤我们，来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这里，我使你们得着安息。这对不信主的人要信主适用，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同样适用。如果你今天仍然陷在一些罪恶当中，如果你今天仍然在得罪神，你觉得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耶稣要对你讲的，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你的罪孽放下，他都已经替你承担，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安息。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我为医师，这是希伯来文，括号就是我夫，也就是我丈夫的意思。不要再称我为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这什么意思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原本他们拜偶像拜巴利，他们也拜上帝哦，但问题是上帝就成为他们所敬拜的多神当中的其中一位神。但是你要知道，上帝要他们称他为丈夫，这是什么意思？丈夫只能有一个，对吗？丈夫只能有一个。所以当以色列人，上帝邀请他们称他为丈夫的时候，这意味着上帝要跟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彼此相属、互相拥有、再也不分离、彼此忠贞的关系，直到永远。不要再称呼我为巴利，因为巴利不是神，只有我是神，只有上帝耶和华真神才是真神，所以称他为丈夫，让这位你最大的丈夫永远的爱你。如果你今天已经信主了，这跟你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跟上帝已经有关系了，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来好像淫妇一样，我们表现出来好像我们不太在乎上帝，我们爱上帝以外的人事物过于上帝。这段经文是给你的，你愿意称上帝丈夫吗？一个妻子当怎么对自己的丈夫忠贞，你也愿意对你的上帝如此的忠贞吗？最后一个，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里重复了三个动词叫做聘，也就是上帝要重新的再次的把以色列人找回来跟他结婚。然后这边提到上帝是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来聘你归我，细节没有时间多讲，但重点是这个爱，上帝挽回以色列人的爱，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厉害，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功劳，或是以色列人他们多么属灵，这样不，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主动，上帝主动积极的去挽回他们，上帝主动积极的把这远离他的淫妇给找回来，重新的使他不再做淫妇，而是好好的做一个妻子，永远的在这位丈夫的身边。 永远的爱他，上帝永远的爱他，怜悯他，上帝信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就如同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所说的，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请。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今天有谁敢对另外一个人说，我保证我爱你就爱你到底，我愿意对我太太做出这样的愿意，但是我不敢承诺，我知道我不过是个罪人，我愿意，但是我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我跟那些我跟那些搞外遇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子。我今天能够爱我太太任何一分一毫，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恩典。但上帝不一样，上帝对你我的爱是绝对不会失败，绝对不会软弱，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改变的。上帝他应许爱你就爱你到底，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罪而死，神的爱就再次向你显明。上帝透过他儿子耶稣的死向你保证，他爱你就必爱你到底。所以结论，回转归向神。十四章一到四节，这里是上帝所发出来的邀请，也是命令。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哇，这个是几千年前的决志祷告，这样子上帝要以色列所做的重新的悔改决志祷告，你要归向耶和华。所以今天如果在座的，如果你是还不是基督徒，那如果你听完今天所分享的，你真的觉得，哦，我是有罪的，我是得罪神的，我觉得我需要神的恩典赦免怜悯，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那么其实你已经得救了，你的信心已经使你得救了，这样子，那么你就可以像这样子祷告说，主啊，求你洁净我的罪孽，悦纳我的善行。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信主好久了，在你听完今天的信息之后，你真的觉得，哦，我也常好像淫妇一样在拜偶像远离真神这样子，那么今天这个祷告，这个上帝的邀请也是给你的，你愿意回转归向神吗？你愿意恳求上帝来洁净你的罪孽，而不只是挪去你犯罪而来痛苦的后果吗？你愿意打从心里的把上帝当作你的上帝，一生爱他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都得罪你，亏缺你的荣耀。即使我们已经得救，但是我们仍然常常得罪你。即使你已经称我们为圣徒，我们的生活仍不圣洁；即使你已经称我们为义，我们仍有许多不义；即使你已经称我们为儿女，但我们常常却活得好像浪子；即使你已经收纳我们，做你永远的心腹，我们却仍然好像荡妇一样。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被你这挽回罪人的爱给激励，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一生爱你不改变，如同你爱我们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不好意思，有点超过时间。那这是讨论问题，大家就可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时间，有的话就可以彼此讨论这样子。